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180回， 这是姐姐最后一次拜托我的机会，可不要错过。 谢之芳双目赤红，低低地说着，忽然发了狠。谢之真又惊又怒，几乎喘不过来气。 明堂，你在说什么胡话？我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 姐姐，快动手！能死在姐姐手里，也算不枉此生。 纠缠间，只听叮啷一声脆响，步摇跌落在地，珠玉碎裂，琼瑶乱溅。谢之真心中又气又怕，又酸又苦，哽咽道： 你这又是何苦？咱们何至于闹到这般地步？ 他一向是内敛温柔的性子，再怎么样也想不到，因为自己要和离，弟弟会极端发疯成这个样子。这间牢笼是什么时候打造的？难道他早就动了囚禁他的念头吗？为何他可以一边往死里疼爱他，一边又要在外面寻花问柳，风流快活？人怎么可以分裂到这个地步？见他不忍下手，谢之芳也说不出心里是喜悦多一些，还是失望多一些。 既然这两条路姐姐都不肯走，那还有最后一个法子。 他侧头亲了亲他的脸，说出了令人瞠目结舌之语： 姐姐为我生个孩子，待到瓜熟蒂落那一日，我自然会放姐姐出去。 谢之真的心猛地往下沉了沉，怎么也无法相信弟弟竟然动了这样的念头。 明堂，你怎么能？ 我怎么不能？ 谢之芳近乎温柔地看着他。 其实我方才撒了谎，今日并未去林大人处听戏，而是去了天香楼。 谢之真不意他不打自招，颤抖着嗓子问道： 然后呢？你去那里做什么？ 他原想问他叫了几个姐儿，玩了些什么花样，和别的女子云情雨意时，想过对他立下的坚定誓言吗？他在这个时候提起，是为了来刺他的心吗？与此同时，他又觉得心灰意冷，弟弟这样强迫他，侮辱他，又在这档口将这一切都思路出来，丝毫不顾表面的体面，这夫妻日子也实在没法子过下去了。谢之芳抚摸着姐姐被汗湿透的鬓发，在她眉心轻轻印下一吻，声音温柔，目光专注： 姐姐有所不知，我正是一位奇人，手里握着许多药方，助孕生子更是不在话下。偏他性情刁钻，只爱在花柳之地逍遥快活，为了买他的方子，这才不得已往那处逢场作戏。我已服了那药，咱们多来几回，今夜必能成的。 谢之真这才意识到自己误会了他，急忙开口： 阿达，你听我说，我并不想要什么孩子，姐姐之所以跟你提和离，是因为…… 嘘！ 谢之芳伸出手指抵住他嫣红带血的唇瓣，唇角微微翘起： 我决心已定，姐姐无需有什么顾虑，且放宽心，好好享受。 他用衣带蒙了他的眼睛，再度扶上去亲吻他，不给他说话的机会。数度癫狂之后，谢之芳也脱了力，抵在姐姐颈间喘息，仓促间一抬头，却见谢之真解了蒙在眼上的衣带， 冷冷地看着他，双目之中冷冷清清，唯有愤怒。明明还有1000句、10000句狠话要说，撞见他冰冷的眼眸时，谢志芳的喉咙里竟然不争气地溢出哭腔，情绪骤然崩溃，眼泪也瞬时决堤。他跪在姐姐身前，嘶哑着声音哭道： 姐姐，你别这么看我，你不能讨厌我，求娶你的时候我允诺过你，不求你回报给我对等的情谊，我拿你当娘子，你拿我当弟，可我现在后悔了，我发现我根本做不到。 所有身为男人和夫君的颜面被他抛诸脑后，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，毫无世家贵公子的高雅气度。他越哭越凶，抓着谢志真的手往自己脸上招呼： 我知道是我得寸进尺，是我贪得无厌，可是我想要姐姐的真心，我想让姐姐拿我当夫君一般看待，以娘子的身份喜欢我，敬重。 犹如受伤的野兽一般，喉咙里发出痛到极致的呜咽，一直勉力支撑着的强硬态度瞬间土崩瓦解。他绝望而又赤诚地看着他，心在不停地滴血，因为害怕看到他露出嫌恶的神情，恨不得在这瞬间死掉。谢之真也听得痴了，再怎么也想不到二人耳鬓厮磨这许多日子，弟弟的心病竟然越来越严重。 你在说什么胡话？ 满腔怒火叫他这一通泪水浇得没个发泄的地方。谢之真啼笑皆非，抬手轻轻摸了摸他涕泪横流的脸。 既做这般想，为何不同我实说，非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法子弃我辱我，闹得无法收场。 我哪里敢跟姐姐说实话？ 谢志芳埋在他颈间呜呜咽咽地哭个没完，借着上涌的酒劲儿，将这些年的旧账一一算了个遍。 还有，我打心眼里讨厌围着姐姐乱转的那几只苍蝇，神奇的狗东西，姐姐从我眼皮子底下把你骗了去，只落了个不举的下场，实在是便宜了他。再说那魏恒，明明是他居心不良自作自受，凭什么背地里跟你告状，害得你厌恶我惧怕我，说到底还是我当年太过心慈手软，留了他一条狗命。 谢之真只觉弟弟歪到了骨子里，深觉头痛，推了推他沉重的身躯： 你先起来些，我们好好说话。 我不起来，我知道这一遭闹得过分，往后姐姐再也不会让我近身，过了今天再没有明天，说好了姐姐要跟我生个孩子的。 仿佛被酒意和一团乱麻的情绪护住了脑子，谢之芳说话颠三倒四，前言不搭后语。谢之真拗不过他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卷土重来，耳朵里灌满了迷糊的哭声和抱怨。 宋老三也不是什么正经东西，表面上瞧着光风霁月，背地里不知怎样的觊觎姐姐，只是爱着我不敢下手而已，真当我不知道？ 谢志芳仿佛打定了主意，要将每个人的醋都吃上一遍，就连铁杆的好兄弟都不放过。 还有林轩，那时候背你上花轿，怎么背了那么久？是不是打着带你逃婚的心思？王妃我那么信任的，实在可恨。我最气的就是姓裴的王八蛋，他有什么好啊？为何能得了你的真心？姐姐还背着我与他私会， 是不是打算哪一日气死我，好名正言顺与他成亲。 谢之真看他气得厉害，也着实醉得厉害，正待解释，却听他恶狠狠地咕哝道， 就算我成了鬼，也不会放过姐姐，夜夜都要守你梦中去。 见谢之方双目已隐有涣散之势，明白和这醉鬼没有什么道理可讲，谢之真只好闭上嘴，听弟弟在耳边絮絮叨叨地说个没完。谢之方委屈得厉害，先前还碍着面子勉强撑着，溥仪开口立时便如泄了洪一般，将多少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一股脑倒浆出来，满满一缸老陈醋熏得谢之真头昏脑胀。到底熬到一切结束，谢之方心里焦悴，拥着姐姐倒头大睡。谢之真却走了困意，默默给弟弟把外袍披上，看着他满是泪痕的脸沉思了许久。他拿不准弟弟所说的求他一辈子这话到底有几分真几分假，起身查看拴门的金锁时，却意外地从他的衣袖暗袋中摸出了一把小巧的钥匙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